大家好，欢迎收听上班族的时常聊。今天开始固定跟大家在 Podcast 尬聊，聊什么？我们聊心事，聊八卦，聊是非，聊公司讨厌的老板，可恶的小人，聊上班族的鸡毛蒜皮，鸡飞狗跳，聊上班族的美丽与哀愁。开始啦！我们欢迎共同的主持人兼来宾长发哥。 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第一集。 对，今天第一集讨论、 今天要聊什么啊？其实今天要聊什么？ 今天来讨论一个社会议题。 看你一副有准备的样子，今天就来讨论。你真的有准备？ 有啊，有了。 你刚开始想的吧？ 有点有点不顺啊，但是就是 对呀、啊，没准备就是没准备。 有啊， 今天来讨论。 今天有准备，今天有准备。 好了，听一下聊什么？ 对，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社会议题。 嗯哼。 因为我们这个频道就是主要是让人家通勤的时候听的。 他不是说要聊上班族，聊什么社会啊？聊什么侠会书 啊？侠会书就是通勤也是社会事吧？ 也是。 对啊，有的人通勤的时候就被撞啊，有的通勤的时候 也是。主要就是我们要聊给上班族听的，因为上班族就是一个字，就是闷，是不是？ 对对对，上班族就 什么什么重词武艺不分，就老干，听着就闷。啊，上班你到底推荐用什么方式去上班？ 就是我们一般也都会有开车嘛，或者骑机车嘛，对不对？那或者是 啊，厉害的没啊，就打一通电话就有人来载的啊。 对啦，但是不厉害的，不厉害的呢，因为通勤是每个上班族一定会遇到的。 那你为什么不讨厌上班族在公司 把妹吗？ 大便啊，或者是偷看网购啊？ 我觉得通勤我们先聊聊嘛。那网购，我们下一次再开一集来讨论一下。 也是，总要通勤去上班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通勤，是我们第一个主题。那我们通勤最主要就是要有交通工具嘛。那我们很感谢政府的德政，有就是台北市、高雄跟台中，都有捷运，目前都有捷运哈。那让大多数的通勤族啊，那就是可以去挤沙丁鱼，那让大家彼此的肉体都有亲密的接触、 哦。所以你是搭捷运去上班？ 没有，我是骑摩托车。 那捷运干你什么事啊？讲那么久 啊，占大多数嘛，对不对？但是呢，有是话。最主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想要去跟人家人挤的，没有要去跟人家肉体接触的，那他们是不是就会考虑要买车？啊，要买什么车？ 有些人搭 Uber 啊，有些人搭公车、 啊，黑骑五金狼嘛，对啊，那搭公车也是挤沙丁鱼的一种啊。 搭公车才15块、 啊，你久而久之，对不对？你这要放长线嘛？那个， 而且现在驾照那么难考，你再叫人家搭什么机车？ 真的耶，有看到很多人都在那边试考。那有的人就不想人挤人， 所以你推荐的是？ 我推荐的是目前很多人，就刚你有说到考机车驾照不好考，那很多人就利用电动机车来考驾照，因为很稳。 就骑车嘛，那我干嘛不骑旧的车就好了？不骑什么电动机车？ 因为环保啊， 环保你就少吃点肉，少放几个屁就环保了、啊。对不对？干嘛要骑什么电动机车？摔在哪？摔在你说说看 啊！安静啊，而且就是赢在起跑点。 阿哥骑车骑的就是声音浪啊，怎么安静呢？ 是啦是啦，就是每个人的选择嘛。那有的人就会选择10万块去买一台中古车啊，对不对？就是， 所以电动机车的好处就是安静，然后环保。可是很多人会说，到底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说，到底电动机车比较便宜还是传统机车比较便宜？传统机车现在补助也不少，到底要买什么？ 这真的也是我自己是电动机车的使用者啊，那我骑来骑去呢，都是有一种起步的时候赢在起跑点，然后这种优越感。但是呢，每到维修的时候，就是哇，真的很痛苦啊。那它维修跟保养绑在一起，你只要稍微出一点点小状况，它都叫你 APP 叫你登记哦 ，APP 登记哦 ，APP 登记哦，登就是 天哪，原来比黑手还黑， 登到我自己都不想去修了，你知道吗？就是啊，那个壳掉下来咔咔呀呢， 对啊。那，哎，你本身也是汽车族嘛？那你有什么建议？如果你自己开车开多久？ 因为我是先骑车才开车啊，那骑车的时候觉得还蛮方便的、啊，觉得就加油加个50块就感觉可以骑很久。不过现在看到大家都在骑电动机车，我也会好奇说电动机车到底有那么好？坦白说也蛮想试试看的。 嗯，对，电动机车是真的就是顺，那就是速度快，然后加速快。但是就是， 哎、欸，你知道骑车是很多人骑的是回忆。你看，很多人高中18岁就是赶快想买摩托车， 嗯， 而且买摩托车还要改得很配，而且呢，椅垫还要打蜡，再妹的时候才会滑下来。这通通骑都是一种回忆。 哎、欸，对对对，那你有椅垫打蜡吗？ 嗯，我用别的液体让它增加润滑度。 你我当时呢也是有啦，就是打个蜡，然后就刹车一下，后面就汤厂有两颗安全气囊，保护着我，让我一路安全。 对啊，说到其实上班族通勤啊，真的是个大问题。不管你是搭公车啊、搭捷运啊，或是你是骑车或开车，花费哦，这永远是一个非常事情。你一开始觉得说，哎，没多少钱，但是你一个月下来，真的用心省，好像也可以省不少钱哦，是不是？嗯、 对啊，我电动汽车的时候，我是绑约的，它是骑到饱，哎，800多块吧，那。但是呢，前阵子不是俄罗斯那个油价下跌，那导致我这个福利都没有享受到啊。你应该享受不少吧？ 对啊，但是我最近都搭了，我最近上班的方式都是搭一种神车。 什么车？ 这个神车呢，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永远不知道它会不会迟到，是某种在铁道上运行的东西 啊，铁道上就很明显了吗？ 对，我最近搭了神车才发现，我们台湾的铁道运输真的是有一种美感。 嗯哼， 因为它总是呢不会在你期望它到的时间到。 你等过最久是等多久？ 他常常说会误点啊，当然我搭的是区间车，所以误点是不会很久。但是你有时候看他误点的时间，你也会觉得怀疑说，哎，准时有这么难吗？其实我现在共享经济的时代啊，无论是脚踏车啊、摩托车啊，甚至汽车，是不是都有？ 哎、对对对，这个、 好像都是诉求的，都是环保，就是你喜欢的交通工具，你不见得要拥有，不在乎曾经拥有， 都也就是都不用买，像极了爱情。 嗯，真是偶尔刷一下，对不对？ 对对对， 刷一下，租一下，像极了爱情。但是为什么还是有人喜欢自己买车？是因为买车是有一种爽度吧？ 那算是就是自由的资产嘛，对不对？那都是自己有的嘛。那其实在目前电动机车市占率也逐渐下滑，你有发现 这个事情？哦，真的吗？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嘛。那就是比起往年呐、啊，少了大概3-4%。 因为大家去买传统机车， 很多，对，因为油车也有补助。 讲到这个，我今天经过大直美丽华的时候，发现一楼竟然在办这个销售会， 销售会， 鼓励大家现就是有修车啊，有新车款啊，鼓励大家现场购车，摆出来的真的是传统机车，不是电动车。 因为电动车你知道就那几家厂商嘛，那最大厂商就那一家嘛，对不对？那其实有点垄断的感觉啦。那大家就像我刚刚说的，像维修就一定要等它，那很麻烦。那很多人用一用之后呢，又跳回去用油车。 嗯， 对对对。 所以等于是用了电动车，也没有爱上电动车的意思。 对， 没有变成回头客、常客、恩客。 哎，对，因为 这严重了，严重了， 也不太可能你家里放个2-3台吧？ 严重了，严重了，因为你用了电动车，结果你反而去用传统机车，代表你的这个消费体验不是很成功嘛？ 对，很多人都是不劝败，确实，这个真的是很多网友都不劝败， 真的是真的是。 但是我当时是听到 我被劝败了，然后我就买了。那买了之后呢，唯独这个维修后悔了，其他就是前阵子的那个加油油价下跌，这个没有用到。 嗯哼， 对吧？ 好了，多一种交通工具给上班族参考一下， 对吧？那之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他不是大肆新建那个自行车道吗？ 自强隧道， 自行车道。嗯，那也是参考国外的政策嘛，让民众多一点通勤的选择。 你说骑脚踏车上班？ 对啊，对啊，对啊， 这也太韩剧日剧了吧？ 对，但是他们是参考欧美的那个。法国巴黎哦，法国巴黎女市长之前就是施行了无车计划，然后把60,000个车位，就是汽车的停车位，通通改成自行车道。柯文哲好像就是有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哇， 但是好像 意思是说大家都骑车上班， 骑脚踏车，对，骑自行车， 但是不一样啊，法国人浪漫，他上班又不用准时，下班又可以提早。台湾可以吗？ 也对，好像而且就动不动也可以抗议哦。 对啊，而且如果被老板骂，大不了罢工嘛。 对， 台湾 好像没办法哎。 所以骑单车上班，不过最近这么热，你骑一个单车，光路上一把汗，去公司第一件事开电脑还洗澡？ 应该是洗澡。先去洗个澡， 下次要问问柯文哲这个政策是 要不要洗个澡， 是要不要送颗肥皂？ 对对对，送肥皂再来盖自行车道。 对啊，至少送个免洗内裤嘛。 对啊， 也不错啦，就是看到这么多种方式帮上班族减少这个通勤过程中的压力啊，或是多一点选择，感觉也是 OK 的啦。 最近打开 FB 都会看到，就是有很多女生啊、男生啊，都会跟一个特定的老人合照。 真的吗？又出了新 APP 软体 啊？对对对，就好像不是。 他到底是看到跟谁合照？ 这个老人呢，好像就是我们的台湾的民主之父啊，好像是那个李登辉先生啊，李登辉，前总统李登辉啊， 是前总统李登辉， 对对对，然后为什么大家都 离开大家的 啊？对，原来是大家离开大家，想说为什么要大家都要晒跟他的合照啊什么的？ 可能他在大家心目中都有一个分量，都很重要嘛。 哦， 不过对于上班族来讲，可能没有看那么多政治新闻。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个人。 对，可是据我所知啊，就是他从国民党又跳到了台联党，然后还分化了国民党，又有分出新党、亲民党、台联党，分出这三个党。台联党还比较偏民进党，但是最近民进党因为起来了，台联就解散了。好像是有这个事情吧。 对，这也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跟上班族换工作一样啊。我去这间卖房子，去那边卖豆花，然后又回去拉保险。 好像也是，但是通常这样的人在政治很难生存，但是他却生存了，而且还变成民主之父。 你这样讲，好像我想起来，一般这样子的人都会被批变色龙，会被批蓝皮绿骨。 对。 但是阿辉博的话就变民主师父。 对，为什么？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的精神领袖，还变成一个党的精神领袖？ 看来变还要变得漂亮，变得有特色，是这样吗？ 这我也 来，我来查查 Google。 我也不太晓得， 你知道他早先还曾加入过共产党， 真的假的？ 对啊，哇，不得了， 哇，他从共产党就国民党， 原来要跟中国呛虾，要反共，要先加入过共产党， 打不赢，打不赢就先加入。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们秉忠哥整天被当过街老鼠骂，原来他没先加入共产党 啊。 是这个逻辑吗？ 他应该是要先加入国民党，然后再加入新党，再加入共产党，这样他才能完成他的民主大业。 原来如此，该不会我们伟大的立委陈柏惟也是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吧？ 有吗？ 因为以李登辉的例子来讲，呛的越大声，代表以前曾经加入过， 换的最越多。 哦，对啊， 呛的越大声，换的越多。 下次去问他一下。 好好，我们下来问一下， 该不会被骂了吧？ 应该是不会 了。不会啊，李登辉说他是民主，帮台湾争取到了言论自由，安哪安哪。 对啊，可是真的会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错乱，因为像是刚，像我小时候的时候，听到他在电视上会讲说，这个是啊，民之所欲、啊，藏在我心。然后现在呢，他到稍微晚年的时候就，可怜我，我担心我，可怜我。 你应该是看到侯冠群吧？他真的会这样。 对啊，他后期的时候是比较常说台语啦，但是前面的时候都在说国语，这是为什么？ 真的是我们的阿辉伯真的是相当的做自己， 但就是为什么他这样做都不会让人家讨厌呢？ 总是站比人家快，站在赢的一方吧。陈水扁情同父子，宋楚瑜也情同父子，蔡总统情同母女。总是站在赢家，我们真的要好好读读以前总统的赢家兵法。 真的是要好好跟他学习的。我们也是谢谢这个民主之父啊，带给我们现在还可以在这边说三道四的言论自由。对，那我们感谢他， 感谢。 欢迎回来，我们上班族时常聊。 长宝哥，我觉得我们因为呢是新频道嘛，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固定单元。 什么固定单元？能做几集都不知道。 但是还是我们要有这个流程下来嘛。那之后大家就是总共会听到两个社会的议题嘛。那再来就是这个英文教学。 英文教学为什么要英文教学？ 英文教学，因为很多上班族都会考。多益嘛，对不对？多益嘛，对不对？要多益几百分，几百分哦。那个会看在他们、 很多上班族也会买乐透啊，你干嘛不猜号码？ 猜号码，我们下次就来办一个单元，就来猜号码，好不好？那我们这一次的单元呢，就是英文教学。那我们来讲一个，就是上班族可能会用到的英文。 是我最近发现川普的推特真的很有趣，从来没有一个。领导人或者政治人物这么常发推特，真的是发现他发的推特很多都变成新闻。 但是我本身有在推特看就是推特不止川普会发，还有很多人也会发，发了一些就是很，他其实推特是算是公开版的成人社群频道，是不是？ 成人社。群频道， 对对对， 原来如此， 对，很多人都放一些就是自己的私密照，都放在上面， 真的假的？推特放私密照， 真的，我下次分享几张给你看， 没问题。我看到川普呢最常用的两个字，我们来跟网友听众分享一下。 好， 川普常常说这两个字叫做 fake news， fake news， 对，很标准。再来一次 ，fake news， fake news， 拜托，你到底在念什么？fake news 就是 f a k e n e w s， 它就是假新闻的意思。 假新闻啊，那我们如果要用 fake news， 那我们要怎么用？ 根据川普的逻辑呢，只要他不喜欢的新闻就是 fake news。 所以只要我不喜欢的就是 fake news。 是，如果你只要听到公司有一些八卦，或者是有一些。小道消息就可以说 fake news， 比如说老板说，干得好，明天要加薪了， fake news。 我在想吃东西也是上班族一个课题，虽然现在有 Uber Eat、Foodpanda， 但是呢，要吃什么，上班族也是想过头。有什么好推荐？ 我推荐的是汐止车站附近的。车头 是因为美食一定要靠着捷运啊或台铁沿线才有人去嘛， 就是通勤。对，所以我们今天介绍一个，就是在汐止车站旁边的车头咸粥。那车头咸粥呢，它是从早上开到晚上凌晨，它都有开，不管你什么时间去，它都有人在，然后都会那边帮你热心的添粥。 为什么要吃粥啊？是感冒还是肠胃炎？ 没有，因为它特别美味，而且它开了60年呢。 我有个问题，粥到底是糊的、烂烂的才叫粥，还是饭一粒一粒的才叫粥？ 当然是糊的、烂的那个才叫粥啊，熬成粥嘛。 那如果一粒一粒的那种肉粥呢？ 一粒一粒的、哦、那个叫做那个是、对，那个是肉粥。对， 是没关系。这家好吃在哪里？说， 它是用糯米做的咸粥，那它是煮的烂烂的，它不是它不是那种肉粥，它是咸粥，那煮的烂烂的，而且它虾米用的多。还有，推荐你一定要深夜去，为什么呢？深夜里面那个阿嬷哦，她都会端的时候就拇指给你插下去，然后呢，那个味道哦，就比早上跟中午的都不一样。 原来是要吃阿嬷的拇指。 对对对。 喂，人家是端给你的时候， 阿嬷 特别要，你知道他熟练的好不好？这是职人， 那是阿嬷的老菜包，你知道吗？老菜包那边放着，让你整碗粥都很有味道。还有特别推荐就是他的红烧肉、你一个粥，然后配一个红烧肉，再配一些笋干，哇，好吃啊！ 了解， 那这样一个套餐不到100块吧？ 了解，特别推荐给大家就是细致的 车头咸粥。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的节目呢？那喜欢的话可以持续关注我们。那我是卡卡， 是长发哥。 那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拜拜。